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两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后半夜，中国男足将会在世界杯的12强赛当中面对第一个对手，就是澳大利亚队。比赛呢在卡塔尔进行，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体育广播体坛研习社又开课了，一日社长惠凡和研究员王毅以及两位嘉宾，来自于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和体坛周报的记者马德兴，一起分析了中国男足面对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今天的夜话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研习社的分析。 当然在跟澳大利亚赛前，其实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报道啊，舆论啊，都是比较向好的，都很看好这一支国足。那也是鉴于对方的状态人员上也不够齐整，所以也是看到今天上午的相关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澳大利亚这边他们的教练团队里边有两个助手哈，也是因为之前就检测成阳性，所以没有能够来到多哈。包括他们赛前的训练其实是非常紧迫的到现在为止只有两次的赛前训练，主教练呢也是说稍稍受一些影响但是依然说我们是一支很强悍的队伍都是备战非常完整的，可以来之即战。所以就这一点上两位老师觉得澳大利亚就这些赛前的这些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备战有多大方面呢？ 我是觉得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呢，可能所有的球迷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参与者都会关注到。那么我觉得足球比赛还是刚才我回到我刚才的观点，就是还是靠实力。我觉得澳大利亚队作为这个同组这个第二档球队，应该说实力非常的强劲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球员在海外效力。虽然说呢受这个疫情影响这个比赛呢移至这个卡塔尔多哈进行，但是我觉得这反而给澳大利亚的这些海外球员到比赛地参赛提供了这种另类便利条件。他们可能回到澳大利亚本土比赛不太容易，但是如果到这个第三方会员协会国，他们反而可能从交通的便利性，从这个政策的这个壁垒方面，我觉得获得便利可能更多。所以主教练阿诺尔德也征调了这么多的26名的海外球员，当然包括在中超效力的穆伊所以说我觉得以这样一支以这个在欧洲俱乐部效力这个球员为班底的球队，你觉得他们的实力会差吗？我首先我要肯定他们的实力，这个我想李铁指导也会有相同的这种认知。在欧洲踢球的，我觉得他的能力一定是至少总体上来说不会比在中超踢球的球员要差。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包括旅途劳顿，包括磨合时间有限，这个也是客观因素，但我觉得它不是绝对的这个直观因素，因为这些球员的职业性非常强，他们这在一起的这种磨合我相信问题不大，因为经过了四十强赛的这个磨阵之后，他们之间彼此非常的熟悉。不过有三名队员包括穆伊的等三名这个球员的归队，那么这三名球员可能穆伊的这个打主力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其他两人是不是打主力这个东西也都打着问号。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经过了四十强赛这支队伍他们是以全胜跻身十二强赛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为数不多以全胜成绩晋级的球队，他们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所以我们首先要正视对方的强大和这个队员个体能力的这个强势。那么在此之外呢，我们呢当然也不能妄自菲薄，我们也要坚定，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们要自己要有信心就是李铁指导也说我们以弱胜强，我们到这儿来如果说没有想法就不来了，既然来了即使是实力不如对方，但是我们想办法用过合理的科学的方式来让我们球队迸发出超能，去做到以弱胜强。所以说 我觉得对澳大利亚队呢要有足够的啊重视尊重，同时我们也正是基于这种尊重，我们才能更做更好的去啊做好各种的这种应对措施，包括技术、战术、心理方面的准备。我是这么想。 其实早上起来咱们俩上雄鸡的时候我说来着是吧，就是我说这场比赛预测比分嘛，当时会翻说预测比分，我说我预测2-1啊。为什么预测2-1呢？就是当时冲动了啊，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吃饭，吃饭大家呢就是吃到很高兴的时候就说说，哎，咱们世预赛的时候前两轮比赛国足能拿多少分，后来呢就说咱几个人一块呢打个赌啊，打个小赌，说有说拿这个2分，以2分为标准啊，前两轮2分以下啊，就是谁猜2分以下谁猜2分以上。后来我们几个人呢就冲动了，说这样2分不行，2分的话万一两场平局那还有这个两边谁都不赢呢，不行，我们猜2.5啊，2.5以下和2.5以上。后来呢等定了这个小的这个赌局之后，几个人哎一算一看这赛程完了，赛程就只有你第一场比赛赢澳大利亚你才能完成 2.5， 我觉得第二场比赛你要是打日本是吧，你拿3分不太现实，你就算是说第一场平局第二场也是平局，2分那不是 2.5 还是不够。所以早上起来这个预测的时候呢跟慧凡的聊天哈，就预测我说我猜这个赢澳大利亚2-1啊，因为这个是基于就是我们希望那个自己朋友圈里边那个小的 小赌局啊，我们能拿2.5以上拿这个分数，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呢像刚才南哥说的你从澳大利亚的整体实力上来讲，确实呢我觉得澳大利亚的实力毫无疑问在咱们之上。咱们为什么在这一次比赛之前，今天也和几个朋友在聊的时候说，好像这一次打澳大利亚队之前呢整体的舆论氛围啊会觉得咱们今年的机会特别大。有很多我身边的这个朋友都认为说应该有机会去战胜澳大利亚队。后来呢聊聊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不是因为说我们有多么的强大，是因为大家觉得这支澳大利亚队变差了。是我们以前想象的，当时有维杜卡、有科贝尔、有卡希尔，他们那一代就是澳大利亚的所谓黄金一代，他们那个时候非常强大，在欧洲的五大联赛当中也能够在相对比较顶级的球队效力。大家对于那支澳大利亚队印象特别深刻。那么现在再一看目前这支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所有的名单，会觉得哎，这支澳大利亚队呢身价最高的是谁？身价最高的是穆伊。穆伊在哪踢呢？穆伊在咱们中超踢啊。一想那这个队是吧，身价最高的不是也就是咱中超球员吗？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横向对比。另外一个看到这支澳大利亚队的球员的名单，一个我相信在最近的几年当中不少的球迷可能也没有那么关注澳大利亚队了，因为他们在亚冠的赛场当中澳超的球队成绩也不是很理想，所以会觉得就澳大利亚的整体实力有所下滑。他们这些球员名单一念出来，就咱们如果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名字，可能多多少少都曾经跟中超沾过边，比如什么塞恩斯伯里什么的是吧，穆伊啊这些，要么呢你像莱基这样在这个四十强赛打得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其实他们在欧洲的联赛当中呢，这一队我觉得都不在顶级联赛的球队效力，他们都是在一些这个欧洲的相对二级联赛，或者说呢这个五大联赛当中的一些二流球队效力，那他们都能打主力，所以这足以证明这支澳大利亚队强大。如果咱客观的分析，我觉得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比以前的澳大利亚队弱了，但并不意味着说咱们就能够去轻松的去击败人家。咱换一个逻辑关系，就是咱们打那支最强大的澳大利亚队的时候，你可能能人家要是状态好就赢咱们俩赢仨，我觉得完全都有可能。如果你打这个队他比他原来实力下降了，也许就是正常实力对比的情况之下呢，他应该也在咱们这个实力之上，就看咱们怎么去拼对手了。当然呢也就像刚才这个南哥说的，也不能妄自菲薄对吧，你去就是要赢球的。另外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我们的规划球员，今天我看了我听了一个这个对于这场比赛分析澳大利亚队的一个足球专家的分析，说你看澳大利亚队的球员在哪踢呢，比如说在希腊的联赛，在丹麦的超级联赛对吧，在这个克罗地亚超级联赛等等这些。另外呢也包括有苏超，像法兰克福人家在那儿打主力。咱们这边呢只有一个全村希望胡磊在西甲，还是从西乙上来的，还不能够保证主力。 说所以这样的对比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明显比对手弱？但是我倒是想，如果把我们的四个规划球员，这四个人放在这个欧洲的联赛当中，他们能不能够和澳大利亚的这些球员一样，在这个级别的联赛当中效力？我觉得这四个规划球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他们都能够胜任这个级别的联赛。那再往下一档，比如说像西哲，像这个吴曦，对吧？甚至像张琳芃，他们有没有能力在欧洲的二级联赛的中游球队去搏一个主力呢？我觉得也有机会。所以照这样横向对比呢，有了咱们的这个几个规划球员的加成，包括呢说像澳大利亚的整体实力相对来讲下滑，他们到达多哈的时间比较短，这些对于他们不利的因素和对于我们有利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我倒是觉得这场比赛呢像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那就是你在比赛当中谁这种决心更强了。从这疫情的情况之下，澳大利亚队以队长这样的身份都会去选择我留在澳大利亚国内，我不愿意去因为有漫长的隔离而离开自己的这个国家土地，离开家人。那和我们做好了几个月漂泊在外，我就要在十二强赛当中努力出现这样的决心相比，我觉得我们的决心更强。所以这个此消彼长呢，应该是一个认为是五五开的球，就看最后临场了吧，你看看我们的进攻能够打成什么样。 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守哈。咱们这场其实说到了进攻呢，就接着一个这个话题，咱们其实在对阵四十强赛对阵叙利亚的时候，咱们那一场有想过说，哎，我上来先抢一个开局啊，我上来先打对攻，但是发现这个十分钟之内不奏效啊，而且很有危险的时候，对方已经回过味儿来的时候，我们是慢慢的把这个防守的兵力再加强了。那对阵澳大利亚这一场，两位老师觉得李铁指导是会以一个什么样的主导的节奏呢？是我们按常理来讲的话，那这一场面对一个更强的对手，我们肯定是要注重防守了。但是李铁指导是一个很有冲劲的教练哈，二位觉得他在这一场当中这个首发阵容，他会更趋向于这种攻守的平衡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反正我是觉得呀，就是通过包括对四十强赛的观察，包括此前跟李铁啊，包括跟队里的人啊沟通的过程，我呢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呢，和四十强赛比，我们的这个战阵啊，也就是说所谓的阵型啊，可能变化的幅度不会大，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了，442352或者532或者423143012，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定是随着比赛的进程，场面的变化，它会适时适度的做调整，它不是一成不变。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些我们去就是纠结于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澳大利亚大家知道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身体力量非常的突出。那么我们啊，如果说是一味的龟缩防守，那么不仅是被动，而且是显然是难以抵御对方这种高大的这种身形的这种冲击，包括力量的冲击。所以说我觉得李铁指导说的这个关于攻守平衡啊，全攻全守，我觉得可能更比较有现实意义。因为我注意到当时是应该是张稀哲还是因为我说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教练员要求他们所有的人啊，就是如果球队在处于这种这种守势的时候，那么防守的队员不仅限于中后场球员，那么你在前场的球员也不能溜大弯，也不能摊手，不能去望天，你也必须到积极的参与到防守之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思路，就是说所有的人啊都要不遗余力的去参与到防守，那么由守转攻，由攻转守，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之中，每个人都应该保持一个这种怎么说呢，高度的这种机敏性吧，应该说是应该做到随机应变啊。所以我想对于体能，对于意志品质的要求是非常的高。所以我想以体能出众的这个李铁呢，在他带他的队伍的时候，我认为在这方面他的强化工作一定不会是逊色的。所以我想跑，我觉得勤能补拙，我们如果技术上有缺陷，有瑕疵，有短板，那么我们通过勤勉的跑动，不遗余力的跑动，我觉得能够弥补我们在技术或者战术上的一些不足啊，执行力上的不缺失。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弥补的。所以说跟澳大利亚队可能我们应该更，如果说聪明的话，可能更应该倾向于速度方面要打起来，因为澳大利亚身材它的转身可能相对来说总体的转身的速率也会相对变慢，所以说我们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守时应该能尽可能先于对手一步啊，包括转身啊，包括这种意识啊，传接球的意识上应该有主动性应该提高。所以我说以这个天下武功嘛，唯快不破，如果把速度打起来了，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球队中也确实有几名速度优势比较突出，包括吴磊，包括王刚，是吧？哎，所以我想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啊，以快哎来够占据局部的主动，或者是单位时间段的一个主动。那么有时比赛你打好了开局，或者在特定的时间段你打好的话进了球，那么即使你后面防守，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提前的确立这个领先优势的话，你也会很从容啊，比较主动。所以我想澳大利亚队，我觉得澳大利亚队会非常会非常集中的去利用他的这个身体和力量优势，哎，这个其实大家都能想象到啊。 嗯， 其实呢毫无疑问，就是咱们这个在这个小组当中不会再像四十强赛那样，就是我们是一个小组里面的强队了，对吧？咱们毕竟你是第四档的球队，你必须很客观的认识这个现实，因为在亚洲的排名咱们也是这个第九的这个位置，所以从这种实力的情况上来讲呢，咱们肯定是要收回来一些的，你不会再像四十强赛当中打一些相对比较弱的时候，你能够更好的掌控中场，你能够压制住对手。因为我们知道像现在像刚才南哥所说的，澳大利亚队是一个身体比较硬的球队，但是他现在这一支球队呢其实还挺强调这种掌控力和这个地面配合，包括打这个两个边的，就是他中场这个两个人呢，穆伊呢能不能首发，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穆伊首发的话，对于国足来讲未尝不是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是穆伊的这个特点风格咱们更熟悉，在中超的赛场当中踢了这么长时间了，对于他很了解。第二呢，就是穆伊呢在中超，他就是包括他离开中超之后又返回中国，经过了隔离，对吧？然后又到了这个赛区，就是他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训练比赛几乎没有，他不像说从欧洲来这几个，你不管说赫鲁斯蒂奇啊，还是从苏超这个西伯尼亚来的这杰克逊欧文，他们是属于在赛季里面的，他已经完成了赛季初的备战了，他的身体和比赛的感觉是有的，对吧？他可能上了场他就能够迅速的进入比赛状态。但是穆伊呢，他是一个问号，尽管他可能在这个队里面大牌一些啊，有点像老大哥这种样子，但是他的状态肯定是不如这几个一直在联赛当中，他要上可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那就看看对方的主教练阿诺德怎么去选择这个人员的使用。但是不管说是穆伊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像这个赫鲁斯蒂奇啊、欧文啊，他们这种他们在中场呢拿球之后，穆伊是有一个前插的，其他的几个人可能他会把球更多的转移到两个边路，给这个波伊尔和马比尔这两个边路很快的球员。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两个边路真的是速度非常快，身材也不是很高大，他这两个边锋的这种踢法和我们传统概念当中想的就是澳大利亚我跟你玩身体，力量很强我就撞你，不是那个路子。他这两个边锋是很快的，他反而呢就是整个中路中轴线的这个位置上他是相对比较硬的，尤其是防线，身高也很高，对吧？苏塔尔1.98米的这个身高，所以对于这场球来讲，我觉得就是中场能不能够切断他们在中场这种拿球往两个边路的转移，可能给中场的防守任务会更重一些。因为他这两个边如果太快的话，咱们这俩边后卫啊轻易还真没事别上去，因为你一上去之后呢，你回追的这个压力的确太大了，尤其在回追的过程当中，一旦是失位打到身后，不管是补防过来的人还是你回追过来的人，很容易造成犯规。因为打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在四十强赛当中进球最多的是中后卫，是就是利用这个角球定位球，他1.98米的这个苏塔直接就到这个禁区里面来砸来，对吧？他这个打法呢是很有特点的，然后他一个鲜明特点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边后卫位置上一旦出现这种失位的话，就是比较担心在补防的过程当中犯规， 你送给他前场边路的定位球，就相当于让他训练这个球瞄着苏塔头上打，然后就考验张琳芃和这个蒋光太呗，看这哥俩扛得住扛不住。 说的 是，对吧？尤其是蒋光太，你1.88米扛1.98米啊，你们都是从这个英冠来的，你们看看你们谁更硬。要是老是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这个防线可能压力会比较大。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就是到应该当地时间是今天，咱们这就是明天凌晨了嘛，这场球，中场这几个人在攻守转换当中的角色是特别关键，就是他们一定要有更多的跑动，一定要更加的积极啊，是吧，马老师？ 哎呀， 马老 师 来了！哎呀，马老师，马老师， 马老师好。 哦，好，两位好，哦，三位， 哎， 说 什么意思？什么情况？ 没有，开玩笑。 马尔现在也是在多哈哈，现在应该是在驻地的这个酒店房间里边，是吗？ 你看窗户外边阳光明媚。 对 对对， 嗯， 不是，这不能叫阳光明媚，现在是外面已经热的有点受不了了，已经快死 了。两位老师刚刚是聊到了我们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这个对方我们怎么去防住对方的中场哈，可能今天对方会在中场之中去做一做文章。之前也是看到马老师刚刚报道上午他们训练的一个情况，一个是他们这个助手有两个没有来到多哈，还有就是在这个中场方面，是不是澳大利亚这次真的是会给我们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怎么讲呢？现在的整个这个情况呢，就是跟之前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受到整个这个疫情啊，相比较而言，对于整个这种对手的了解呢，坦率的讲是受到了很多这种限制，因为对方也没有热身赛。然后呢，这次招的整个这个人吧，跟那个40强赛相比吧，换了7个人。那么7个人之后呢，这7个人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代表澳大利亚国家队打比赛了，所以他究竟会怎么打？你只能就是说做各种预案去进行分析，但是实际情况会是怎么样？坦率的讲，真的不好了解。所以这个呢，也给国家队的整个这种备战，就是说有针对性的整个这种部署啊，就是说是也制造了一定的麻烦。当然了，就是国家队就是那个技术情报或者说是他们的整个这个技术分析人员这几天一直也没去训练场，一直就是在房间里面，就是说是那个去，首先呢就是把这几个球员他们在俱乐部球队里面的整个这种就是说表现，就是说把他们整个这个在俱乐部球队这种录像或者是视频啊相关的找出来，完了之后呢再可能进行各种组合，然后有针对性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去怎么办，就是说各种预案，就是说他们是在干这个事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一点，也比较辛苦。 就以前这个事儿，就是对于球迷来讲都是拿那个足球经理游戏来去推演，是吧？ 这个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说是你拿足球经理跟那个实际情况还是有一些差异，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只能是你包括就是说是这次招的几个球员，就是说尤其是那个在左边后卫位置上跟那个右边后卫位置上就相对来讲人员变化比较大，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能简单的说去拿足球经理那套东西，不行，肯定是两回事，就只能是去找他们在俱乐部球队里面的这种比赛这种录像去看去分析，完了之后呢可能到了国家队之后，因为每个教练的要求都不一样，可能到了国家队会怎么变，就是然后我们自己再去有针对性的整个这种部署。这个其实大家看的好像就是90分钟整个就打嘛，但实际上就是说赛前这种准备工作是很复杂的整个一项工作。所以这几天呢国家队呢就是不像以前准备啊，就是比如说我打叙利亚，因为叙利亚队已经打过几场比赛了，尤其你像40强赛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打过几场比赛了，包括之前呢也安排了一系列的热身赛。那么相对来讲人员呢就因为赛会制嘛，人员比较固定了，这个呢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好研究。但是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你想要去完完全全的了解澳大利亚队就有点难度。当然就是说可能到打日本队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就容易一些，因为日本队马上还要打阿曼队，然后我们再来就根据那个比赛情况，然后有几个调整的人员再进行整个这个分析部署啊，可能能够容易一些。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在今天夜话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一起听了体坛研习社当中几位嘉宾对于中国男足的分析。那么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战术的问题来听一听如何防住苏塔尔。 我是这么想啊，就是防苏塔尔呢，他和就是在联赛当中，因为咱们的好多国脚防过这个谁，金信玉。 对， 金信玉1.97米，但是防金信玉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你防金信玉90分钟比赛，你一直得盯着他，因为他是个前锋嘛，他老在你后卫线这晃悠。所以苏塔他其实只是在定位球的时候上。对于这样的这种，就主要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还是要防他的，马老觉得防他第一点，因为他和金信玉不一样，金信玉在战术体系当中，他可以作为一个支点，对吧？我长传球运动战当中打过来，他不会直接攻门，但是他可以头球摆下来给第二点。但是定位球的时候，我们看在40强赛里面，澳大利亚队进的这个就是苏塔进的球，基本上都是队友比较舒服的球传到他头顶之后呢，他就直接攻门了。他不是说像金信玉那样，他是我作为支点，我给队友做助攻摆渡，然后其他人去打，他还是完成最后那一下，就是能不能就是在这个防他的攻门的时候，我就是对子儿，我就找一个人对子儿，咱俩就队友不怕你顶着，反正你也不摆渡。你顶着呢，你只要把球顶得不舒服了，哎，我任务就算完成了。其他的时间，我对于后卫来讲，反而不像说像防金信玉啊，防什么莫雷诺啊，对吧？这大个又能拿球又能传球这种，这个防守压力的时候反而应该能小一点。 对，就是说是一个，还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跟他们整个这个聊天室开玩笑，我就说。我说那个就是说是那个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其实我说那个新西兰队的整个这个做法可以研究一下。就新西兰队就是说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一个体系就是说我在本方的35米区域之内，我不犯规，不给你定位球的机会，这是一个。 我给你定位球，给你正中间，让你直接打门那种。 不给你定位球。第二一个就是说我能够往界外踢的，我绝对不给你角球机会。这个就是说直接我就掐死你了，我就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嘛， 不让你上来了。 对，根本就不让你上来，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我们的威胁就小了嘛。就是在开玩笑，就是说当然你想做到这一点，坦率的讲是有难度的，对吧？但是这个呢， 防守是第一步，是吧？第一步， 对， 不给他这机会。 对，我根本就不给你这个机会，我不给你角球，然后呢不给你就是说是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尤其是两侧的，我根本就不给你。这样一来呢，就是说你上来的机会就少。那么这个呢，就是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澳大利亚队呢相比较而言呢，就是在整个这个中锋的整个这个位置上呢，就是说有所变化。因为你想他在那个40强赛照那个麦克拉伦这次没过来，因为整个这个疫情嘛，然后呢就是他有可能的整个这个出现的整个这种变招，就是说大家又在分析，就是说谁来打顶打整个这个中锋的位置。你包括在40强赛就他用莱基去打过，但是莱基呢就是说也作为队长，他这次也没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谁可能会出现在整个这个中锋的整个这个位置上，怎么来变，是澳大利亚队采用的4-3-3还是用4-4-2？因为整个在那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在40强赛里面4场比赛，那个澳大利亚队是用了4种完全不同的阵型，然后我们怎么来分析整个这个判断，这个也是国家队这一段时间就是重点他们在研究的整个这个事情，就是说提前做好预判嘛，就是你可能会是怎么变。 特别是你想那个九号中锋麦克拉伦在四十强赛里面，就是说是连的，就是说是中间是两场比赛首发，然后呢，就是说是最后一场打约旦是打了一个三后卫，就是说是三四三那种阵型的。那么就是说这边整个这个判断，他这次打中国的时候采用三中卫的整个这种体系可能性不是特别大。那么在那个四三三或者是四二三幺或者是在那个四四二这里面选择哪一种，这个也是就是国家的这一段时间就是重点在研究或者是在分析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就是他尽管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员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是说是二十七个人，就是那个十九个人是参加过四十强赛的，然后其他换了整个这个八个人。那么这个八个人来了之后，中间有一些就是说是在欧洲联赛里面，就是说因为近期状态不错的整个这个进来了。那么进来之后，但是在中锋整个这个位置上他其实还是缺的，他怎么变，这个也是我们作为整个就是说比如说我想从整个对方身上抢分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是要把防守做好，防守做好的话肯定要对对方的重点的整个可能出现的整个这个攻击型的整个这个球员有针对性的整个这种部署，那么这个又是一个我们需要的整个解决的整个问题。刚才前面讲了苏塔尔是他进攻中的一个点，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正常的运动战中对方会怎么解决，这个也是我们所在重点研究或者是考虑的一个问题。 确实这也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很值得研究的哈，就是除了苏塔之外其他的一些攻击点，因为这一个阶段莱基没有来到多哈，那他的前场会是谁去充当这个主要这个锋线上的攻击点。 对， 这是 因为这个 是 因为就是说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咱们就是说的不好一点的，反正就是说是各种无间道嘛，对吧。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澳大利亚队他是那个二十九号开始陆陆续报道到这边，然后呢三十号三十一号人呢全部能到，但是他们到了之后首先要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跟中国队来了之后一样的，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入境之后在房间里面隔离十二个小时，然后等待那个核酸检测的整个这个结果。所以呢就是说他那个三十一号去训练场训练的时候他人还没齐呢，你哪怕就假如说就是说你玩无间道你去看也好什么的，你看了没用啊，他人没齐呢，也就只有一号，就是昨天当地时间一号昨天晚上就是说他有就是说在采场整个这个训练，采场训练就是前前后后一个小时，但是整个这个一个小时之后你说他整个把主教练把所有东西，因为大家都是公开的整个能够看的，你说他把教练把这个东西全部亮出来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呢又是就是说是相对来讲就是说你做各种判断也好或者说是去分析啊怎么就是难度难在这一块，就是说针对性相对来讲呢跟以往的整个这种比赛什么的就是说感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整个这个疫情带来了变数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整个这个十二强赛呢，就我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从正常的实力情况来讲，就是说没有疫情啊，假如说正常情况来讲，我坦率的讲咱们去打澳大利亚难度很大，我觉得就是对方双方的整个这个比乐观一点四六开，就是对方是六我们是四，悲观一点二八或者是三七，对吧。那么整个这个疫情来了之后相比较而言，不光是整个这个澳大利亚的，你看我们整个这个所有整个这个十二强赛你可以注意一下，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同样今天晚上伊朗队打叙利亚队，但是伊朗队现在正面临着整个这个情况什么，伊朗队从国家队还没集中开始，他的教练说被检测出那个检测啊呈阳性，然后他的助手也是阳性，现在在隔离着呢。再过几个小时，伊朗队比赛要打了，但是他整个这个训练，他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说怎么讲呢？只有伊朗本土的一名教练在指挥。你说伊朗队实力确实是很强，但是主教练赛前整个这个训练他根本就不在。你说他打叙利亚，他肯定能够赢下来，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怎么讲呢，就是说疫情对于整个这次十二强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个从这么一个小的事情上面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相比而言，你比如说我们国家队，就是说你包括就是说是大家都知道咱们教练主教练李铁提出来了说希望能够安排国际热身赛啊等等，就这些东西都落实不了，我们主场也打不了， 但是你可以看整个这个十二强的整个这个备战过程，我们各方面工作相对来讲其实是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赛前的联赛也打了，尽管这个密度比较大，但是我国家队的整个这个备战，你包括我们26号到从国内过来，然后吴磊牺牲了一轮西甲联赛对吧，也赶过来了，赛前是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训练。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整个这个备战应该来讲是比较好的，所以呢你说有没有机会，从正常情况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机会很小，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是有机会的，我是这么来看的。就是说整个各种情况你不能光去讲就是说是那个实力啊，说这个就是说是所谓的机会，不是说因为就是说是我们有几个规划球员来了，不是这个，是整个全方位的整个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方方面面的整个目前这种形式，我觉得哎好像我们确实还有机会啊。你看这个我提整个这个这么一个情况，你包括同组的其他各个队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你像日本现在他的整个这个备战情况也不是特别系统，大家我相信都已经看到了，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他那个主力中后卫啊，现在也来不了，然后后腰呢也受伤了，然后呢或者只能没法参加整个这个比赛，然后赛前昨天又更换了一名人员等等，这种情况包括就是说是大家熟悉的整个核心啊南野拓实啊，昨天的整个这个最后一练也没练，这个一系列整个这个目前这种疫情，说实话整个这个对于整个这个十二强赛整个这个判断，你不能用正常的习惯的整个这个东西，在目前这种全新的形势下面，真的就是说我们把，所以就怎么讲呢，就昨天整个这个发布会上，就是说是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就是说是李导他就讲了，他说我们现在就关注于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觉得现在就是你体会这句话的话，跟以往我们讲的那种所谓的那个片汤话啊什么套话完全真是两回事，我觉得就我们不能用过去习惯的这种惯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些讲话或者是这些情况，我是这么来看整个这个比赛的。 马老师那个歌词大意就是，我们以前也许说哎呀我们现在就做好自己，这真的就是一个官方回应，但是这一回可能真的哎我们做好了自己就哎有可能实现一些梦想是吧。 啊对，真的整个这个我就说了，疫情对于整个这个十二强赛的整个这种影响不是用一句话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就体现在方方面面。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了，就是澳大利亚队他两个主理教练，就你比如说咱们现在都在说整个这个大家都知道教练整个这个教练团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一个人然后有第一助手第二助手，有的时候你第一助手你不在的时候，就是他整个这个教练整个这个变化会很大，影响会很大。你现在就是澳大利亚队现在就是说，你比如说他那个穆伦斯滕以前是给那个弗格森当助手的，然后呢现在就是说是跟着那个阿诺尔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你现在整个这个助手现在他在国内整个在英国国内整个这个隔离呢，你说他能给你取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然后他的一个就是说是另外一个那个托尼维德玛跟那个阿诺尔德以前是一块踢球的，这个就是好比像就是说是李老李铁就郑斌一块大家建立宝一块踢球的，大家知根知底的对吧，你的想法是什么，我有什么想法，大家很多，然后我突然就要告你郑斌你不能去了，那你说作为李老在那个时候他心里有没有嘀咕，他肯定得犯嘀咕。你现在两个这么重要的人物都不在，然后呢澳大利亚足协呢调一个说那个我把那个 U17 的整个这个主教练给你调过来了，那 U17 的整个这个就是说莫干呢就是说以前呢从小的时候带过就是说球队的一些球员，但是对于现在的整个这个情况队内整个这个人员情况你可能知道，但是具体的整个特点怎么用我觉得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这个临场指挥其实对球队又会产生很多的整个这种影响。所以我讲这么多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想传达的意思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打澳大利亚队有机会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次机会，去改写历史的最好一次机会。因为疫情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条件或者是机会，我是这么来看的。当然我这么想说不是说我太乐，不是说我想表达的整个这个乐观说一定能够怎么样，不是这么意思，就是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改变一些就是说是固有的整个这种思维方式，就不要再去就是说啊，没戏，中国足球没戏，不要说这种话，不要说这话，我想表达是这么一个意思。 哎，真的，今天三位老师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这次咱们国足真的有戏啊！肖老师跟刚才王毅也都说了，其实我们无论是在备战的完整性上啊，还有这种精神的力量上，我们在这种战役的准备上，其实都是要高于澳大利亚的。所以，那么问题来了，那明天凌晨2点的这场球，三位老师，刚才王毅给了一个特别乐观的一个预测啊。说2-1，咱们能赢澳大利亚。那马老师跟肖老师，您二位呢？ 我觉得平的可能性大，因为这里边呢，我还是得说，咱还得保持冷静啊。咱们一 其实 方面 我也觉得平的可能性大，但是我不是为了那个小那点小私心吗？ 但是就说，因为这里边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不能忽略，就是裁判因素。因为执法这个本场比赛这个一整组裁判有4个人都是这个，其中有一个人我还认识，我还跟他一块踢过球，在体育总局的那个当11年。啊，执法官的比赛，那叫金钟赫，他是 VAR 裁判。那么，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个因素呢，可能对中国队啊，不管他实际执法怎么样，至少给中国队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暗示是积极的。因为主裁判这个高洪进啊，第四官员这个金希坤啊，都是去年长时间在我们这儿执法的这个裁判，而且金希坤大家知道，咱们打菲律宾2-0的比赛就是这哥们儿吹的。啊，所以说呢，这哥们儿对咱们，我认为还是比较友好的。马老师应该对裁判情况也都比较了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啊，但至少给我们一些心理的暗示。所以说呢，综合各种，就说除了实力以外的啊，包括保障，我们都是世界级的，我们都是世界级的啊，可以说就是很多条件，就是说保障的这种，我们实力不是世界级的，但是我们这个保障可以冠绝亚洲。马老师，你身临其境应该很有体会的，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外部条件做好了，这球还得咱自己踢呀。您上去转筋，那就不行啊，是吧？教练再高明，是吧？给你灌输的这个信息再多，你上去你发抖，是吧？也不行。当然了，这里边有13、4名球员参加过上届12强赛，我觉得啊，至少有一半的主力应该是参加过啊上届十二强赛的。我觉得以老带新，我觉得他们在心理层面上应该是不怵对手的。昨天我写稿也说到这个，我们不怵他。啊，我们曾经除了这个15年，当时在布里斯班，我们四分之一亚洲杯四分之一赛输给他，在最近的几场球，我们其实都赢他了啊，包括东亚杯，当然那个人员不准，但是我们在，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在2008年的这个20强赛的客场的时候，我们1-0，当时是孙祥一脚 孙 怒射是吧？哎， 祥，对。 我记得那脚飞天怒射，那在悉尼板球场，哎，当时我记得挺清楚的。当然那时候呢，人家澳大利亚队已经晋级了，我们已经出局了。这种当然心态又不一样，但毕竟我们是不怵澳大利亚队的，是吧，王老师？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没有那么可怕。当然15年确实那是他鼎盛时期，又是在主场啊，有卡希尔助阵，那么多啊这个在欧洲效力的主力，所以说此一时彼一时吧。我觉得在此消彼长之间，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觅得相当的机会。球是踢出来的，不是咱们说出来的。只要我觉得咱们正常发挥，就是有机会，就是有机会，永远都是有的啊！而且我觉得，像马老师，我同意马老师观点，现在的机会可能比此前的几率可能更大一点，是吧？ 更大一点，对。 嗯， 那么这场，反正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从整个这个就这场比赛嘛，反正就是胜平负嘛。我觉得是我是这样子，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对吧？首先第一点，输了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整体实力还是有差距，我们承认这一点，对吧？如果能够从对方身上抢到一分，我觉得哎，已经有点惊喜，有点就是说比较高兴的一个事儿了。如果就是说是像王毅说的，能够抱着零一分，那就是那个什么，那就是惊喜了。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说是很平和，就是说这个结果，这个无所谓。而且呢，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就像那个吴磊刚到这边就多哈跟球队会合的时候，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是打日本队也好，或者是接下来对日本队的比赛也好，这个比赛不是决定性的。我非常同意，这个只是才开始，不是决定性的，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就是说是正确的看待，因为你12强赛是10场比赛，不是说一场比赛就定胜负、定生死，不是这个，跟那个2015年亚洲杯的时候说你一场比赛就是说是定生死，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对吧？是10场比赛的，就第一场、第二场比赛，即便是我们就是说2场比赛都输了也没关系，就像上届10强赛， 十二强赛，我们前面四场比赛才拿了一分，大家所有人都认为没戏的时候，最后不还是有机会吗？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机会嘛，对吧？所以这个我非常同意，这个就是吴磊讲的，就其实跟刚才肖老师讲的，就是我们的球员，因为在上一次参加十二强赛的时候，大家没有经历过，因为之前已经有15年没有参加过这种类似于十强赛或者十二强赛的这个比赛了。那么这次时隔四年之后再一次来的时候，就队里面就是有一半球员，刚才肖老师也说了，有那么多球员参加过上一届十强赛，就大家都已经经历过了，就知道十二强赛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就是吴磊讲的，就是那个说这第一轮跟第二轮不是决定性的，我想他不是凭空来讲这个话的。包括西泽后来他自己说的时候，就是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上一届我们去打十二强赛的时候，我们有那么长时间没打了，我们当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四年之后再来打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我想这个话里面其实是话中有话，就跟刚才肖老师说的其实是吻合的。那么对于今天晚上开始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抱着一种平和的这么一种心态，就去看任何结果，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的。如果能够真的就是赢下来之后，或者是哪怕只是拿到一分，我觉得很开心啊，很好啊，这个开局很好了。 对， 输了也没关系，天也塌不下来。 我说是千万别像97年和那个06年世预赛啊，就是别像98年世预赛和06年世预赛，我们做这个算死草啊，给自己算一天到晚， 对对对对， 没点别的事儿，就一天到晚算呀，哎呀，我们这个谁多一分，这个、我们再少一分，一天到晚就被这些数学题给弄的，就是五迷三道，最后就不都处于半分了，是吧？所以这人啊，得正常一点。首先我们踢球是大家老懂啊，说是这个足球是讲规律。什么叫规律？首先你得正常一点，你得对足球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别上去就是一天到晚就背负着这么多算术题，你算来算去就给自己算迷糊了，是不是？马老师应该这个去过这么多届，这个是个采访过这么多届的这个大赛，其实他是非常深有体会的。所以包括咱们当年出的那个最后跟这个中国香港队那场比赛，这 在广州 就是 吧？ 真的是就一是。一是自寻烦恼，二是不神经病吗？这就是，对吧？我都说的，这踢不了，出不了，出不线。咱先别说出得了，出不了线。你个不正常的球队，他能出得了线吗？这不都违反自然规律吗？这就是，都不是说违反足球规律，是吧？所以我们就是马老师这个，回到刚才马老师说这话，第一场输了呢，输了。我觉得啊，教练组对输球一定是有怨的，输了怎么？其实我觉得未必就是坏事。你赢了未必就是怎么着，就不是进了保险箱，对吧？你赢了第二场，日本队肯定会重视你，这个都咱们东西都是用相对论来去说，然后用这个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我们觉得这输平赢对我们来说都要从中汲取它的这种价值啊，是为后面的比赛漫长的这个十二场赛周期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真的要精明一点，包括场上踢球的人，这个你在做这个防守动作的时候，你下这一脚可能给人一个任意球，就让人咣进了一个。所以值不值得，我觉得这期国脚我认为脑子是清楚的啊，真的是这样。 上一届十二强赛的时候，咱们前四场比赛一平三负，最后其实和出现的韩国就是差三个积分嘛，韩国15咱们12嘛，是吧？ 就一场球嘛。 哎，就是这一场球，而且像刚才马老师提到这个西哲说那个，我们踢过上一届十二强赛，就这句话，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呢？刚才南哥也说到，九七年咱们一直在算分，对吧？就是怎么算？其实如果当时要不算，现在咱们大家回想，没准就出了，就是因为算分算的球都不会踢了，就全在算计算这个这场那个队拿几分，咱们应该拿几分，全在这个上面的。好像一下这个心态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咱们没有想到卡塔尔后来还会去赢这个赢伊朗 把伊朗干掉了，对， 就是他相互之间那个关系咱们没算，咱们光算自己了。而等到在四年之后的时候，到2001年有一些经历过97年那一届的时候的这些国脚，包括其实我觉得对于当时国那个足协的一些官员来讲，他有了那个经历之后，2001年其实大家的心态，尤其米卢他也做一些调节，那时候还是不错的，就是没有那么刻意的去算那十强赛的分了。 但到了2006年那个这一届的时候，又出现一什么问题，就是又换了一大波人，是吧？大家就在那小组赛的时候就开始算分，就开始算净胜球。当时最关键还不是算分，是吧？那年他算那个 净胜球，背后人家是进球数多一个把你淘汰了。 你要是算净胜球，你索性你就比人家多一个就完了嘛。最后没算清楚，跟这净胜球是一样的，然后算净胜球把自己给算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像这一届，像希哲他们说的，就是上一届十二强赛的时候，可能前四场比赛一下让大家心态发生了一些波动。尽管后来换帅之后成绩不错，但是还是因为前面埋下的这个伏笔导致了大家心态的问题。那这一届我相信就是前四场比赛一定不会出现像上一届时候那样，即便是前两场比赛咱两场都输了，你输给这个小组的第一和第二很正常，对吧？输给第一档的，输给第二档的，像李铁说的，我们第四档的面对前三档的球队踢成什么样咱们都能接受。如果有这个心态的话，再加上刚才我觉得像马老师说的，因为疫情的这种不确定性，真的是有机会，就大家的心态已经比较平和了。算分的事儿交给咱们媒体和球迷做，对你别算就行。 还有贴吧教练组是吧？ 对对对， 所以综合三位老师以上，就是我们一颗平常心对待，不管前两场，就包括面对澳大利亚跟日本四场比赛，我们不是说要在这两个对手身上拿多少分，而是在后边对沙特、对阿曼、对越南的时候，我们把那些该赢到的分数赢下来，其实就是一个挺完满的结果了。 我说上届如果没有阴沟翻船，没有在主场西安输一分没拿，我觉得哎，当然这个足球比赛永远没有如果，可能如果那场赢了，我们后边也许主场就赢不了韩国队，赢不了乌兹别克斯坦，这些东西自然界的事儿真的很难说，很玄妙，真的。所以一场一场打，哎，一场一场打，打一场算一场，我觉得。 好的，那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哈，夜里2点的这一场比赛，马老师在前方，一切都以疫情安全为重，也希望您给国足带来好运。夏老师今天晚上也是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场比赛，到时候大家可以在搜狐体育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谢谢三位老师，那我们今儿的这个直播连麦就先到这儿。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今天的体坛研习社当中呢，几位嘉宾都对于明天凌晨的比赛进行了预测。我们也期待着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钟的十二强赛，中国男足有出色的发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咱们下一期夜话再会。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2020年洛桑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暨第三届冬季青年奥运会今年1月9号到22号在瑞士洛桑举行。本届比赛的比赛项目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上演，其中雪车、钢架雪车、雪橇还有速度滑冰比赛是在圣莫里茨举行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踏入2020年冬青奥会的露天速滑冰场，看看和咱们平时所了解到的速滑场地有什么不一样。和室内标准速滑馆不一样，圣莫里茨赛区不借助人工造雪造冰设施，不单独建设场馆，凭借着海拔高、日照足、地处山谷的天然环境优势，全部使用天然冰雪建设场馆和赛道。所以纯天然冰冻形成的野冰湖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专业级别的奥运赛事场地。当年圣莫里茨举办1928年和1948年冬奥会时，速度滑冰也是在户外举行的，但是湖面上举办奥运级别的赛事，这还是头一遭呢。直到现在，瑞士全境也没有室内速滑馆，很多瑞士的运动员在德国或者其他国家去训练。圣莫里茨速滑场地的经理杨·卡夫利斯曾经是瑞士的一名速滑队员，他多次参加欧锦赛。卡夫利斯说，搭建场馆就是一项考验，因为今年是暖冬，湖面冰层的厚度一直没有达到要求，占地3500平方米的赛道提前3天才开始进行搭建。天然冰场虽然更加的环保，但是需要维护的地方一点都不少。他 他说，维护天然冰场的挑战在于，晚上温度降低，冰面产生移动，会出现新的裂缝，白天温度升高，也会因为膨胀等等原因产生裂缝。